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是19，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国庆期间，北京电网电力运维保障人员对各类电力设备开展巡视保障。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今天上午盛大开幕，通州区正在研究环球周边短租房的试点方案。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昨天发布消息表示，今年国庆期间北京电网电力供应充足，将有电力运维保障人员2530人对各类的电力设备开展巡视保障，全力保障北京城市运行和百姓的生活安全，可靠供电。根据预测呢，今年国庆的小长假期间，北京电网的最高负荷为1300万千瓦，比去年国庆期间的最大负荷增长了5.84%。节日期间呢，市民可以通过网上国网APP 和国网北京电力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电易宝以及各银行网银和手机客户端等线上快捷渠道随时随地的交费购电。近日有媒体报道说，北京环球度假区周边下架了大量的民宿，高达数千套，成为了媒体和各界关注的热点，也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乡村民宿经营者和游客的焦虑。通州区今天发布消息称，所谓下架大量民宿，其实呢是环球度假区住宅小区内的短租房，这些短租房缺乏资质，属于违规经营，存在着扰民的问题、安全隐患和防疫漏洞。通州区规范短租房管理，并非是针对民宿。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盛大开幕，今天上午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旅局、丰台区委区政府主要承办的国家级品牌活动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阳光剧场盛大开幕。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静清你好。 你好佳驰，听众朋友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幕式上演的这个大型的红色戏曲经典交响音乐演唱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那多位艺术家呢刚刚也是携手为观众奉上这个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还有京剧《党的女儿》《风华正茂》《智取威虎山》《江姐》，还有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评剧《母亲》等剧目中的精彩的选段。那么演员真挚饱满的情感以及这个戏曲的生意之美引来观众的热烈掌声，现场的气氛是十分热烈。那么在整个十一期间呢，园博园内的阳光剧场将以英雄金谷情为主题，上演河北梆子、宝莲灯、评剧、杨三姐告状、北京曲剧、烟壶等为人称道的多台精彩的剧目，以戏曲为这个传统而经典的表现形式，抒发家国情怀。那么在这个园博园四号门的大戏台上呢，河北梆子歌唱祖国的演出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观众驻足。国庆期间呢，这个剧与这个京剧智取威虎山、江姐、昆曲飞夺泸定桥，还有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评剧刘巧儿、金沙江畔，还有北京曲剧龙须沟等等一批红色主题的优秀剧目呢，一道唱响百年风华颂，来讴歌时代，礼赞英雄。那么国庆期间呢，这里也将有240多场精彩的演出。另外本届戏曲周呢，在银杏大道构建出8处这个戏曲票友展示的空间，将银杏大道呢打造成了梨园大道。佳驰。 好的，非常感谢静清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示范工程本周完成了运行后的第一次年检。作为北京冬奥绿色电能输送的主通道，它将助力北京冬奥场馆在奥运史上首次实现100%的清洁能源供电。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为保证所有冬奥场馆都能使用绿色电能，作为北京冬奥绿色电能输送的主通道，张北柔性直流电网运行一年多来首次开展年检工作。 国网北京电力柔值调相机运检中心主任戴瑞成介绍说，来自全国39家参检单位的近600名电力检修人员开展了7800多项例行检修试验、9项特殊性检修、27项重点检查验证和16项隐患治理工作。 每天我们要完成350余项的检修任务，大到451吨的变压器，小到像头发丝细的光纤，我们都要逐一完成细致的检查。 走进张北直流电网延庆换流站的阀厅，工作人员正在对有5层楼高的设备进行细细检查。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柔值调相机运检中心周凯告诉记者，这是整个换流站最核心的设备——柔值换流阀阀塔。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每一座阀塔就是由一个个怎么块像搭积木一样有序的连接排布组成的。为了确保绿电传输的可靠性，换流阀在运行过程中呢，它设计有一定的冗余度，个别子模块如果它深感不适啊，会自动的退出这个队列，不影响我们整个方阵的阵型和节奏。那么年检期间呢，我们就是要对旁路的子模块进行更换分析并且处理。 张北地区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以往清洁能源发电量大，但通过传统的输电技术无法对外输送。国家电网特高压部黄勇介绍说， 张北柔值工程在世界上首次实现直流组网，分别连接了张家口地区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还连接了丰宁的抽水蓄能电站，通过构建一个多种能源形态灵活互补的能源互联网，实现清洁能源大规模可靠稳定送出。 作为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技术最先进的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张北柔性直流电网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将不稳定的清洁电能变成稳定可控的直流电输送到北京。在这个过程中，这些5层楼高的柔直换流阀发挥着类似水泵的关键作用。国网冀北检修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大中介绍说， 就像在电力系统中接入一个完全可控的水泵，能够精准地控制水流的方向和速度，还有流量，弥补了常规直流输电只能控制水流的方向的局限性。 去年工程投产运行后，每年把140亿度清洁电能输送到北京，约占北京年用电量的1/10。国网北京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季斌介绍说， 相当于北京东城西城最大负荷的水平。2022年，北京延庆赛区的所有冬奥场馆将会100%的实现清洁电力供应。 据了解，这也是奥运史上首次实现场馆100%清洁能源供电。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重大办了解到，丰台区大红门地区淮防路铁路桥涵隧道今天正式开通。淮防路铁路道口呢，被群众称为北京最繁忙的道口。道口位于南四环公益东桥南100米处，北侧呢为国铁大红门的货运车厂，南侧为居民区，每天通行的列车超过200趟，货运列车通过的时间还不固定，直接造成了道口经常的会被车辆堵得水泄不通，甚至是堵到了南四环的主路，人车混行，安全隐患多。淮防路铁路道口平改立工程投用之后，铁路和道路采取了立交方式，公铁分离，能有效地缓解该路口和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由淮防地区向北通往南四环内市区的道路也将会更加的畅通，铁路线路封闭管理，消除道路和铁路平交造成的交通安全隐患，方便居民出行。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3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8，道路是中度拥堵。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由立新为您带来的话里话外。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